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要说的东西啊，跟一个面积很小的国家有关。前几天呢，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还送了习近平主席一件摩纳哥足球俱乐部的六号球衣，寓意中摩经贸关系的六六大顺。与此同时，一场和摩纳哥有关的展览也在故宫博物院开展了，展品呈现了持续700多年的城邦王朝的风貌，而其中关于格雷斯凯利王妃的展品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来聊一聊和摩纳哥有关的话题。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开讲之前，咱们得先说清楚，今天的主角是摩纳哥，不是摩洛哥。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前段时间呢，咱们聊的卡萨布兰卡就是摩洛哥的一个城市。而摩纳哥呢，是一个欧洲国家，全世界面积最小的国家是梵蒂冈，第二小的就是摩纳哥了。那有朋友会说了，那它到底有多小啊？它的占地面积是 2.02 平方公里。您可能还没什么概念，这么说吧，这个国家的面积啊，还不到三个故宫那么大。摩纳哥地处法国的南部，除了靠着地中海的海岸线之外，全境的北、西、东三面都是被法国包围的，是个国中国。摩纳哥也是欧洲的四个公国之一，另外三个是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安道尔。那什么是公国呢？咱们以摩纳哥为例，早期腓尼基人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建起了城堡，从1297年开始，这块地方由一个叫做格里马尔迪的家族统治，14世纪成为了独立公国。16世纪的时候，摩纳哥受到西班牙的保护，18世纪又受到法国的保护，19世纪独立。其实所谓的公国，就是在一个王国的统治保护下的封建制自治国家。公国的元首不叫国王，而是被称作大公。格里马尔迪家族对摩纳哥的统治到现在已经延续了700多年。最近正在故宫展出的展览名字就叫《贵胄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 ,13 世纪至21世纪》，用271件展品讲述了摩纳哥公国建国和发展的过程，也展现了摩纳哥公国在历史、政绩、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入第一展厅，您会看到摩纳哥13到19世纪的历史，也就是从格里马尔迪王朝的诞生到1861年确立主权这段时间。这部分展品包括了宫廷历史文物以及历代王室成员的肖像画等，其中有一幅画画的是摩纳哥亲王奥诺雷二世。前头说到，摩纳哥曾经从西班牙的保护之下改为法国的保护，这段历史就跟这位亲王有关。奥诺雷二世生活在17世纪上半叶，父亲去世之后，他继承了王位，但是一直在他舅舅的摄政监护下，直到他1616年结婚之后才真正掌权。1641年，西班牙王国处于日渐衰落中，奥诺雷二世就选择改换门庭，接受了法国的保护。 展览的第二展厅被设计成了一个婚礼大厅，展示的是20世纪迄今摩纳哥王室成员的个人生活。展品包括了前摩纳哥王妃、奥斯卡影后格雷斯凯利的时装和珠宝，以及现任亲王阿尔贝二世的私人油画收藏等。大家都知道，格雷斯凯利王妃是摩纳哥王室的杰出代表，她作为20世纪著名的电影演员，也被全世界的观众所熟知。关于她的故事，我们后面慢慢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摩纳哥公国。这国家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小，总面积才两平方公里，也就两个半故宫再多一点。摩纳哥这个国家的名字，因为跟非洲的摩洛哥太相似，总让人弄不清楚。不过，比摩纳哥名字更有名的是这个小小的国家里头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名字叫做蒙特卡洛。蒙特卡洛是摩纳哥的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赌城。1863年建立的蒙特卡洛大赌场是世界四大赌城之一，是当时的摩纳哥亲王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建的。经过一次在摩纳哥老城中的失败尝试之后，终于在蒙特卡洛这片地区建起了一所简陋的赌博娱乐场所。这所赌场刚建立起来的时候还很孤立，旁边甚至没人愿意在周围建房子。直到一位来自德国的赌场经理接手之后，依靠他的才干和雄厚的资金，让蒙特卡洛迅速闻名于世。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摩纳哥这个小国几乎都是靠着其他大国的保护来维系生存的。19世纪蒙特卡洛成功开设的赌场似乎成为了摩纳哥复兴的开始。到了1890年的时候，摩纳哥的人口迅速增长到 1.5 万人，在20年间增加了将近10倍。蒙特卡洛最终也成为了和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以及澳门齐名的世界级四大赌城之一。摩纳哥国家虽小，但底下还划分了四个城区，其中的摩纳哥区就是他们的首都了，而蒙特卡洛区也就成了全国四个城区中最大的一员，更让他的国际知名度高于了摩纳哥公国之上。跟蒙特卡洛相比，首都摩纳哥就小了许多，它位于海边的一处悬崖顶上，因此人们也把它称之为是悬崖顶上的首都。城里一共只有两条主要街道，说了这么半天，其实我都觉得折腾了，就是这两平方公里的地方还得分出首都和四个区来，也真是不嫌麻烦了。那我们再说回蒙特卡洛，除了赌场之外，它还有三件事非常有名。第一个是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又称作摩纳哥赛道，它是 F1 赛车比赛中最短的一条赛道，全长 3.3 公里。虽然短，但它有着最慢的弯角和著名的隧道，特点是狭窄、多弯、超车困难，赛车的车轮会十分接近防撞栏，一场赛事中平均需要转档3000次。可以说蒙特卡洛的街面赛道是 F1 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第二个就是摩纳哥著名的海洋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家海洋博物馆，背山面海，屹立在摩纳哥海岸上。这所博物馆花了11年的时间才建成，拥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海洋收藏品以及一流的科学实验室。摩纳哥海洋博物馆是由阿尔贝一世创建的，这位大公一生非常热爱海洋，他本人至少就参加了四次海洋科考活动，到过世界各大洋，并且是极力倡导海洋科学研究。1885年至1915年之间，有28次海洋科学考察船从摩纳哥起航，阿尔贝一世也被誉为是海洋科学的创始人。另外一件有名的是著名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 蒙特卡洛马戏节1974年由摩纳哥大公雷尼埃三世创办，是当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杂技艺术节之一，最高奖项是金小丑奖，也被誉为是马戏界的奥斯卡。多年来，咱们中国的杂技节目是屡屡在蒙特卡洛收获奖项。在今年年初的第42届蒙特卡洛马戏节上，代表中国参赛的上海杂技团就荣获了本届比赛的金小丑奖，技巧难度获得了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摩纳哥。最近有一场关于摩纳哥历史和皇室生活的展览正在故宫博物院举行。说到这个遥远的欧洲小国，除了蒙特卡洛赌场有名气之外，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一张名片其实就是他们的前王妃格雷斯凯利，这位曾经的好莱坞影星、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在1956年成为了摩纳哥王妃，而她的优雅和时尚至今仍然被人津津乐道。格雷斯·凯利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曾经获得过奥运会的划船金牌，母亲是宾州大学的体育教练，叔叔则是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著名剧作家。格雷斯没有受到父母的影响去练体育，而是受叔叔的影响喜欢上了戏剧。他13岁那年就开始登台表演，中学毕业后，格雷斯坚持要念纽约戏剧艺术学院，希望在演艺行当中出人头地。可是父亲呢，非常不理解他追求的事业，在他眼里，演员是非常低贱的行业。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格雷斯和父亲的关系就像是两个礼貌的陌生人。直到1960年父亲去世前不久，他才学会了欣赏女儿的成就，两人终于达成和解。在纽约戏剧艺术学院读书期间，格雷斯·凯利没费什么力气就成为了当时纽约最昂贵的模特，以他的课外收入来负担学费是绰绰有余，但他志向不在模特行当，而是渴望成为百老汇舞台上最好的戏剧演员。一开始他的演艺起步并不顺利，毕业后的格雷斯面试了不少剧团，却经常被人们以各种理由嫌弃。有人说他个子太高，腿太长，有人说他下颌太突出，不够漂亮，还有人说他的声音没有什么表现力。看过格雷斯·凯利照片和影像的人在今天简直是不能理解这些评论的，这么美还能被嫌弃。不过当时的这些评价的确阻止了格雷斯·凯利在百老汇一炮而红，但他没有气馁，一直不懈地在电视剧和各种大小舞台剧中跑龙套，慢慢积累着经验和人脉。1950年格雷斯·凯利在他的第一部电影《14小时》里出演了一个小角色，角色虽然小，但他表现非常出众，也因此获得了大导演金尼曼的赏识，指名邀请他担任电影《正午》的女主角。从那之后，格雷斯·凯利是星途坦荡，先和著名的米高梅制片厂签下了7年的合约，然后又被大导演希区柯克看中，接连主演了他的三部作品《电话谋杀案》《后窗》以及《捉贼记》。《电话谋杀案》是格雷斯·凯利第一次为希区柯克工作，希区柯克脾气很大，老是在片场发火，格雷斯也经常被批评忘记了怎么走位，又或者是不知道眼神该往什么地方看。电话谋杀案的制作过程对希区柯克和格雷斯·凯利来说都不是很愉快的经历，没想到希区柯克拍他的下一部作品《后窗》居然还是邀请了格雷斯·凯利继续当女主角。在灯红酒绿的好莱坞，格雷斯极为注意保护隐私，远离一切炒作，他作风保守，拒绝在镜头前穿浴衣。拍后窗的时候，希区柯克曾经希望他加一片胸垫，也被他悄悄蒙混了过去。 之后，《后窗》这部悬疑电影大获成功，格雷斯·凯利也成为了希区柯克的爱将和缪斯。大导演希区柯克喜欢满世界游玩，经常把拍电影和度假结合起来。1954年5月，希区柯克带着《捉贼记》的剧组来到了法国，这已经是格雷斯·凯利第三次和希区柯克合作了。这时候的希区柯克非常溺爱格雷斯，为他设计了各种美丽的服装造型，让他显得愈发时髦和优雅。格雷斯当时的男朋友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卡西尼，他们在拍片的间隙玩遍了欧洲，时而去威尼斯兜风，时而去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赌场怡情。而正是在这趟法国的拍摄游玩之旅中，格雷斯·凯利遇见了当时的摩纳哥王子兰尼埃三世，最终促成了这段浪漫的王室姻缘。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继续聊格雷斯·凯利是如何从好莱坞影星成为摩纳哥王妃的。前头说到希区柯克带着格雷斯到法国拍电影，正赶上1955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举行，电影节再三邀请格雷斯·凯利前往参加。正在这个时候，法国巴黎竞赛杂志的一位电影编辑加兰特正在为杂志的选题焦头烂额，他突然想到可以安排格雷斯·凯利和摩纳哥王子兰尼埃三世见面，正所谓好莱坞公主遇到现实中的王子，这个选题一定会是爆款。这两个人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格雷斯的记者会是一个接着一个，王子也要会见数不清的外宾。为了安排见面，王室要向格雷斯·凯利发一封正式的邀请函，语气有点像命令。其实格雷斯的内心也充满了疑惑，我为什么要去见摩纳哥王子呢？这有什么意义吗？虽然感觉莫名其妙，但他还是接受了约会的邀请。那时候他完全没想到所有这一切其实只是一家杂志希望增加销量搞出来的噱头。1955年5月6号的下午，格雷斯如约来到了摩纳哥的王宫，但王子却因为会见外宾迟到了。后来王子匆匆赶来，带着格雷斯在后花园散了30分钟的步，摄影师在角落里拍到了他们想要的照片，杂志如愿大卖。格雷斯起初对王子的迟到很不满，但经过简单交谈之后，对他的印象还不错，但也仅止于此。戛纳电影节结束之后，格雷斯回到美国，出于礼貌给王子写了封感谢信，碰巧王子也给他写了封感谢信，两人这才通过信件开始了联络。几个月的通信之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当时的兰尼埃王子正在苦心经营着他的王国，那个时候的摩纳哥已经以蒙特卡洛的赌场闻名于世，但因为他独特的国家定位和政策，这块土地也成了声名狼藉的罪犯的避难天堂。兰尼埃王子希望改变摩纳哥的这种名声，同时因为法国和摩纳哥的条约规定，如果兰尼埃去世后没有儿子继承王位，法国就要吞并摩纳哥，而他当时甚至还没有妻子，所以种种原因叠加起来，兰尼埃王子当时真的非常需要一个贤妻良母了。1955年年底，兰尼埃王子到纽约例行访问，公开的理由是体检和会见朋友，而私底下他借这个机会和格雷斯的父母见面，向格雷斯当面求了婚。1956年4月，格雷斯走向了人生的巅峰，他刚凭借《乡下姑娘》一片摘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就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裙，披着由成千上万颗珍珠串成的面纱，成为了摩纳哥王妃。不过结婚之后，格雷斯演过的所有电影都被兰尼埃王子在摩纳哥禁掉了，他不希望王妃和电影圈继续来往。后来希区柯克想请格雷斯出演《燕贼》，格雷斯本人也跃跃欲试，但摩纳哥的公众却不能接受王妃在片中演一个偷窃成癖的人， 最后只能作罢。最终吸引的格雷斯王妃只是偶尔会为一些公益性质的纪录片担任过旁白，再也没有出现在银幕上。格雷斯和兰尼埃王子一共生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其中的独子就是最近来访的摩纳哥现任大公阿尔贝二世。经过格雷斯和丈夫的努力，摩纳哥的经济状况年年好转，博彩业的经济贡献从 95% 下降到 4%， 旅游业的收入则是不断上涨。格雷斯王妃还致力于振兴摩纳哥的戏剧、芭蕾舞等演出产业，让这个袖珍的小国家成为了欧洲的文化会议中心。只不过1982年格雷斯王妃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受伤，第二天在医院中去世，她的优雅和美丽从此成为了一段传奇的回忆。今天关于摩纳哥的方方面面我们聊了不少，时间有限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歌，名字就叫格雷斯·凯利。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Do I attract you? Do I repulse you with my queasy smile? Am I too dirty? Am I too flirty? Do I like what you like? I could be wholesome, I could be loathsome, guess I'm a little bit shy. Why don't you like me? Why don't you like me without making me try? I try to be like Chris Kelly, but all your looks were too sad. So I tried a little Freddy. I've got an entity mind.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